Podsafe 音乐特区第187集，各位你哋好，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：Liz Longley、Tabby Davis、Jennifer Avalon、Sarah McBain、Mark Anfroy、Alison Krull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。 Show me the way. 早晨啊，啊唔系早晨啊，晚安。录音时间系礼拜五朝早，咁今个礼拜忙啊，所以变咗都焗住要朝早录。咁但系冇乜所谓啊，今日拣俾大家听嘅歌都会应该会几有趣嘅。呢排即系我头先录上 PMN 抄嘢嗰时候，都发觉呢排似乎多咗一啲女性歌手嘅新歌系即系。啱啱听过嗰类咁样啦，咁啊讲翻先，啱啱听过嘅 Liz Longley 嘅Love You So Much， 咁系典型嘅一首都几商业味重嘅 pop song 啦，但系个特别嘅地方同埋其他跟住你会听到嘅歌都有相类似嘅，就系个 production quality 好高。高度系我觉得系即系出边卖街嘅唱片嘅级数，咁听落都会几好嘅。咁嗱，先唔讲咁多住，播下一只俾大家听先。下一只系 Tabby Davis 嘅 I Miss You， 咁你听一下个感觉，其实有啲似头先嗰首噶。 Just friends, you really are the best part of me. Lots of love, me. Cause I'm missing you. You know, but when he comes. 啱听过嘅 Jennifer Avalon 嘅 Danny Boy， 咁呢首歌就好明显系其实 St. Patrick's Day 先至会唱嘅歌啦。咁三月十七号系啦，咁唔系话即我对我哋嚟讲呢个唔系节日嚟噶啊。OK， 但系对美国人同埋应该爱尔兰裔人嚟讲就系一个好出名嘅节日啦。咁首歌几有趣嘅，其实我觉得将即系你可以得閒走上維基查一查 Danny Boy 呢首歌個背景同埋啲歌詞。我時間有限啦，我唔詳述啦。咁但係你可以睇下，幾得意嘅呢首歌係講即係喺揾唔到食嘅日子，啲人移民咗之後，跟住會想家鄉嘅嘢啦。我哋冇乜呢啲咁樣嘅感覺或者情怀，但是人家有咁去听下，感染下都好咯。咁啊，跟住会播嘅系 Sarah Mac 嘅 Alive Again。咁正如我头先讲啦，基本上今集啲歌话即系 The Production Value 嗰度爆灯啊。呢首亦都唔例外，虽然比较民歌风啲，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啊。 啱听过嘅系 Mark Anfroy 嘅 A Beautiful Soul， 一首好 delicate 好舒服嘅 New Age 嘅歌。因为其实好多时呢我会听呢类嘅歌，但我好少播。亦都我好少再抄嚟播啦。因为 New Age 呢个 category 我係鍾意嘅。点解唔播我唔知点解，我都冇揀过。But anyway， 今次咪播啲俾大家听下囉。即係大家唔会嫌即係好似食咗金蜜糖落去咁话呢，咁咪 ok 嘅。即係舒服㗎，其实我觉得呢啲歌係听落舒服，听落去就算你听到瞓着咗都冇所谓嗰隻啦。Yes， 咁 anyway， 其实今个礼拜我少讲嘅嘢啦，大家都听到啦，我基本上都讲唔到啲咩嘢，我唔系话唔想讲，但系即系讲唔到好多嘢，又咳翻又成，咁变咗我都唔去即系讲太多嘢啦，我播歌好过啦，咁啊跟住会播 Alison Krauss 嘅 Oceans， 咁啊系其中一只。佢嘅新大碟嘅歌曲啦，咁 well 質素保證，我基本上都唔使點擔心佢啲歌啊，所以播親都通常都會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評論一下啦嚇。Flicker of an eyelash and a nap, I'm off to Germany. Folds of the time that we never spent wrap around me like an illness. Now I have a contentment in me, a small death like into stillness. And I am alive. This is not contrived.咁快今个礼拜嘅节目又完啦，咁充实嘅，我相信咁亦都应该系一集都几好听嘅节目啦，咁希望大家都觉得啦。咁我唔讲咁多嘢啦，因为都仲有好多嘢要做，咁而家录完音又要翻工，翻完工之后又仲有好多其他嘢要搞，咁所以唔讲住啦。今个礼拜嘅节目所有音乐都系由呢个 Music Ellie 提供嘅，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.mevio.com。 我的 website 是 psmsl.com， 我的 Twitter 不是，我的 email 是 psmsl@gmail.com， Twitter 是 twitter.com/psmsl， 微博是 t.cn.cn/psmsl， Facebook 就是 facebook.com/psmsl 的。那不说那么多，下集再见，有什么直接找我，拜拜。